顾自己。 这次葛大为和徐佳莹啊为李佳薇保驾护航，这首歌呢就不再定义为比如说之前唱片公司给到的定位什么苦情唱将或者是风暴歌姬，用一种内敛的方式来传递出丰沛的情感。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马来西亚歌手李佳薇一样的事，选自即将发行最新的专辑相反的事。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张碧晨，听雪。 眼看细雪没入无情的岁月。 第九位，袁娅维，别废话。第八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第七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第六位，周深，无关。 装作与爱你无关。 第五位，袁娅维，王嘉尔， Lucky Rain。第四位，于文文，体面。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 第三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灵魂回缩。 第二位，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写一个人字和失去的父亲讲和。 本周冠军曲目，成龙，物是人非。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本周 Top 40的黑马歌曲当仁不让，一定是李宗盛新写的旧歌《空降冠军》。李宗盛一次又一次地用他的作品教科书般诠释着感人至深的意义，这一次他写给自己的父亲啊，我们再来听新写的旧歌。 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遗憾我从未将他写进我的歌。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碎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像个终于灵验的咒语。那些年只顾自己，虽然我的追求他无能也无力参与。只记得我很着急，也许因为这样没能听见他微弱的嘉许。有幸运的成为知己，有不幸的

现实中跌倒，这样的创伤要多久才能医得好？一个人在现代传统中寻找，怎样的答案才能让大家都觉得好？我并不知道我做的不好，我并不在乎我做了多少，压得我不知怎么才好。一个人在爱人与被爱中苦恼，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懂得到。一个人在理想与现实中跌倒，这样的创伤要多久才能医得好？ 1986年初，李宗盛从幕后走到台前，推出了他的第一张专辑《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在台湾百大排在第五名，对华语乐坛有着深远的影响。很多的歌曲都是李宗盛还没有出人头地的时候，住在爸爸的瓦斯行楼上啊，关在房间里写出来的，真诚真实。刚刚听到这首《一个人》，记录了20多岁时，李宗盛蹉跎岁月里迷茫又不甘平庸的心境啊。而榜上的新写的旧歌呢，则是60岁的李宗盛蓦然回首，写下了自己跟那个瓦斯行老板的父亲化不开的亲情。好，继续我们回到榜上来听榜上的歌曲。另外一首呢，重要的上榜新歌，也是在发表以来呢热议不断啊。本周新歌进榜排在第8，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寒流来了刚好，刚好可以把你手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身体不想抱，不想被操劳，他都快把曾比我好，你心不就高？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不要爱的抱抱，反正 我就拉倒，土味歌词，这是大家呢吐槽的地方啊。有人说周杰伦你是谢广坤吗？你可拉倒吧，谢广坤乡村爱情。当然周杰伦可不是第一个把拉倒写到歌词里的。那接下来我选了一首歌，就是大嘴巴跟张靓颖的漫步道，你们来找找看拉倒在哪里啊，在哪里。 Since D to the A to the now Harry's here in the house DJ 中华 in the house 4-0 You know I'm in the house What's up my girl Jane Hit it What up 抓狂发了冲的磁场我们都眼睁睁看着鬼打枪试了一次作罢试了两次作罢是不是我们这次就认了吧爱情的力量难道 找到拉倒在哪里了哈？干脆就拉拉拉拉倒。所以，你如果对照歌词的话，可能不一定能够注意到哈。这是张靓颖飞出你大嘴巴，办不到了。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呢，首周进榜排的第13，唱武汉大美的一首歌。韩磊的歌声永远那么光明磊落，大气磅礴，请听《在此》。 古今在此，一千年危险，一滴泪染我当时青山。黄河在此，以你指尖为天，年华是惊动漫天云霞。长江在此，画一地波澜帷幕，无边里勾勒出的幽兰。罗家在此，山川起伏为一景，人间四月绣一树樱花。古今在此，黄河在此，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从今晚开始到6月9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风雨夜归人》再次上演。本轮演出中，张秋歌、余少群、程丽莎、董文亮等演员组成的班底将再度登场。国家大剧院版《风雨夜归人》于2012年底成功首演。几年来，冯远征、余少群、程丽莎、梁丹妮等知名演员都曾在这片风雪中留下了动人的身影。结尾处，余少群身着一袭红衣，在雪夜中翩然起舞的凄美画面，更是让无数观众为之心折。而这一次，二度梅张秋歌将与少年梅兰芳余少群再度同台飙戏。明天晚上，百老汇的经典舞台剧《飞越疯人院》中文版将在海淀剧院公演。《飞越疯人院》的小说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1963年被搬上了舞台，1975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而这次《飞越疯人院》舞台剧中文版呈现方式有别于电影，以更接近原著小说的叙事展开，延续小说中以塑造人物为主的特点，让更多电影里被弱化的人物在舞台上以更丰富和鲜明的形式来呈现。另外，从音乐、音响等视觉、听觉方面营造自由浪漫气息，将为观众带来一场重金属摇滚演唱会的过瘾体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王嘉尔的 Feeling Man。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榜上来，榜单连连看。这首歌呢是送给母亲的一首歌曲，叫做你呀，来自谭维维。 你呀，九岁时爱哭的你呀，天 却吞着苦涩的糖。你呀，笑起来天真的姑娘，让我学会幸福的你啊，希望皱纹永远和你捉迷藏。记得阿布布，记得 第十九，谭维维你呀、啊，八年前的谭某某专辑，他唱给去世父亲的离去之前叫醒我，让人泪目。那这首你呀、啊、是唱给妈妈的一首暖心歌，融进了彝族的哭嫁曲，还有妈妈不厌其烦的叮咛嘱托。说到跟妈妈有关系的歌，我们要来听妈妈的话。周杰伦。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在玩游戏，我缺口在墙壁，背我的 ABC， 我周末要一直待在 事情，他觉得大意的就叫录音机。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得这段话。长大后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我跑得比别人快，飞得比别人高，将来大家看的都是我画的漫画，大家唱的都是我写的歌。妈妈的辛苦不让你看见，温暖的是否在她心里面，有空就多多握握她的手，把手牵着一起梦游。 的方式就是听妈妈的话，来自周杰伦的一首经典歌曲。好，接下来榜上歌环节，我们要听到的是以22名成绩上榜，也是之前我们的首播歌曲许嵩的《老古董》。中国风和 Blues 交响回应是许嵩在音乐上的全新尝试啊。 老古董，谢谢你老古董。年轻专家怀疑你的店铺半真半假，老古董，外头日新月异，你的光辉被困在哪？不懂你的爱着之下，嘿，完全不懂。老古董，你也曾受万日拥戴追捧。

河楼房，心中是骏马和猎场，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不过就这样。天外有天有无常，山外有山有他乡，跌了撞了心还是回老地方。有一语成诗的同样，错过了心爱的姑娘，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为所欲为是轻狂，防不胜防是悲伤，后来才把成熟当偏方。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心里想你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褒奖，风吹草低见愁长，至少还有光。把烦恼吞了吞了忍了算了，不对别人讲，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若男孩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留下淡淡的模样，看清了肩膀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 毛不易《牧马城市》，那接下来我们听本周第四余文文参与创作并且演唱的电影《前任三》的插曲《体面》。剧中的女主角对于芒果过敏，最后选择用吃芒果来惩罚自己的方式向前任告别，虐到了不少的女生啊，与邻家同款的芒果也跟着火了。来听这首歌《体面》。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 再见不复遇见。 袁文文的一首歌曲《体面》啊，袁文呢跟毛不易呢最近出现在同一档写歌的真人秀当中啊。当然这个流量和销量一样呢是有波动的，像炒股一样有涨有跌。那么对于歌手而言，好的人气并不代表有好的音乐的成绩，只有踏踏实实的用作品来说话，那歌手之路才能够走得更加长远一些啊，对不对？同样有着海外练习生背景的宋炳洋，没有拥抱综艺这个 IP， 靠作品来说话，2016年正式出道，目前已经拥有两张个人的专辑，来听一下他的新歌《朱雀节》。 风趣寒意凝视褪色的风景，谁在空听暗地暮雪和潮汐在期待，才让心化作尘埃。风趣寒意纤手之下情感意，穿过那条小路，经过那棵大树，有座遗失的院落，曾经多少故事岁月沧桑，摇动一缕红树镜边下听呼叫音，这是远去千行泪的无处话扬起，我点点提灵的梦归来，沾了月朦胧空尘睡梦。 上睡着。 小诺诺尔曼的奶奶的摇摆颂，她是吉祥三宝当中爸爸布仁巴彦尔和妈妈乌日娜的爱女，从小呢在内蒙古草原长大，后来来到北京生活，再去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读书。好，那像宋炳洋或者是像小诺啊这样靠传统方式出道的歌手呢现在越来越少了，现在主流成名的方式还是靠选秀哈、啊、成名靠实力也要靠运气，所以呢不少同学一直都泡在这个选秀的圈子里面。下面这位榜上的新秀呢这几年一口气参加了中国好声音、流行之王、中国有嘻哈、偶像练习生等等比赛啊，他的这首 Future Bass 风格的失眠夜啊，新歌入榜排的第18，他就是朱星姐。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不要走开。 我想一睁眼你就睡在我身边，月光蒙过的窗帘的感觉，呜我无法入睡这一整夜，我不能停止身体不觉的疲倦，你的皮肤像冷冻的药，我的手足不断开空调，只需表口才行就能走，其实我们都知道 You Because of youWe are the one, we are the one。 擦眼睛在眯着笑，慢慢睡着，失眠的夜多美妙。想给你穿上我的外套，搭配上你眉毛，我不能停止给你更多的好，记住你是味道，你有着吸引所有人的外表，但只会给我抱，弱化的对照，飞机准备开上报道。为你高歌唱 melody， 身为主题代表 gravity， 无论你又飞去哪里，什么鬼天气，我是你羽翼、让你从束缚中醒来，给你买了新名牌、放在窗边，顺便泡上咖啡，新的一天新的帅帅。一击命中伴你心动，风速度太快，让孩子太普通，英雄不同就不同，你不主攻。We are the one, we are the one。 想给你穿上我的外套，搭配上你眉毛，我不能停止给你更多的好，记住你出味道，你有着吸引所有人的外表，但只会给我放哦，眼神弱化的对着飞机准备开上报道、你的好我知道，这感觉 一切只有你知道，这种感觉真的很微妙，我的一切包括你的感觉，给我与那昨天报废， 想给你穿上我的外套，搭配上你眉毛，我不能停止给你更多的好，记住你出味道，你有着吸引所有人的外表，但只会给我放哦，眼神弱化的对着飞机准备开始报道，穿上我的外套，穿上我的外套， you know, you know, yeah.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二十位，零点乐队天下无敌， 是男人就该顶天立地。 第十九位，谭维维，你呀 你呀是我温暖的家。 第十八位，朱星杰，失眠夜。 想给你穿上我的外套，搭配上你眉毛，我不能停止给你更多的好。 第十七位，五月天， I will carry you。第十六位，莫文蔚，半生缘，我们在这里相遇。第十五位，小鬼，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觉。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味。 第十四位，毛不易，木马城市。 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 第十三位，韩磊，在此。 无情在此，黄河在此。 第十二位，那英，夜光。第十一位，张杰，真假。 缘起一幻想，却笑作荒唐。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榜，我在北京，你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呢？我是你的 DJ 麒麟哈。这首首发歌呢，是来自于他即将于下个月发表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马来西亚李佳薇《一样的事》。 看似洒脱，其实心里还想挽留你的难过，也许跟我有点雷同，很多人都这么说，该放就放手，可是我们明明没犯错，还那么适合，都努力过，可惜时间谁也没放过。我更疑惑，笃信缘分是否有用，才像你会乐观的淡淡的祝福了。这种溺爱现在看来却加倍疼痛，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一样的你想保持冷静，你呀我呀都单纯的可以，一样的话再说一样的爱，从亲密变成回忆，对不起，一样的事不可能再继续。 全中国强力首播马来西亚歌手李佳薇《一样的事》。各位现在正在锁定的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我相信啊，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呢在关注的就是101女团的诞生记啊。那么在101之前啊，男团的这个诞生记呢，真是也让所有人年轻人的这个目光聚焦在那边啊。现在终于啊产生了一个男团啊，叫做 9%。主办方跟唱片公司共享经纪约，不过是有一定时间限制的哈。我们来听一下前来打榜的小鬼新生代。 梦里像西瓜山间，不是真心爱的玩具，不怕道路盘踞，青春从不懂得含蓄，我把热情延续，我们代表着勇气，咱们新生代，从没想过一劳永逸让你心澎湃，打败所有对 手，车轮在眼前闪过，食物从来都不会有磨练，技术从不懒惰，次次争先奖杯是我的英雄主义，次次登天幸亏我一身峥嵘骨气，把抱怨化作努力，再把懦弱变成武力，从不会跟家人赌气，朋友们都给我鼓励，轰轰再看我加大油门，潇洒的技术就像罗纳尔多射进球门，我统治整个赛道，运用速度飞跃游轮，眨眼的功夫被我超越，你说一不留神，带着我的 homie 我们一起飞上天，开着我的车和太阳一直肩并肩，勇气和梦想如影随形就在我旁边，看我把实力变成奖杯挂满我的房间，我代表新生上场从来不会胆怯，引领的新风上把对手留在反怒，想要追上我的脚步就一起来飞车，用相机记录每个角度飙一百个回合，少年狂飙就是现在，没有人能够阻挡我未来， Hip Hop 是无可替代的招牌， Homie 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一起开启竞速漂移狂欢，新手为你戴上胜利皇冠，属于我们时代已经相反，总有鲜活在我面前变得简单，这是漂移最大气，和赛车融为一体，踩油门最大力，如果你看到我车尾灯都算你赢，不会跟我飙车，因为比分是3-0，从不需要担心加速不可能失败，来向我看齐，压住在赛场之外，我们从来都没输过，新生代表满地黄金，虽然年轻但不出色，不会辜负每次光阴，加速过万的技术飞车代表潮流，在对手的眼中我的背影是火上浇油，永远不服输就是对自我的要求，无法超越我的人们都在家借酒消愁，他们通通都被我超过，游戏红红的在你面前飘过，我们都精通的赛道纵横交错，来看我轻松的斩杀手起刀落，我已经带上潮流派的勋章，你知道这是新生代的赛场金刚，从来不会让支持我的兄弟心伤，我会让我的对手全部输得精光、我的力量在鼓中，有梦想来鼓中，赛车随风起舞中，年纪轻轻做鼓动，这是新生代的道理，刚出生的孙悟空教你潮流派的道理，72变会武功，技术少年狂飙就是现在，没有人能够阻挡我未来， Hip Hop 是无可替代的招牌， Homie 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一起开启竞速漂移狂欢，新手为你戴上胜利皇冠，属于我们时代已经相反，总有鲜活在我面前变得简单，速度不断变化，说到了从不变卦，把梦想逐渐变大，他们都要我电话，五连霸下弯，我开着飞车轻松绕，这是新生代的青年小宇宙的最风暴，少年狂飙就是现在，没有人能够阻挡我未来， Hip Hop 是无可替代的招牌， Homie 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一起开启竞速漂移狂欢，新手为你戴上胜利皇冠，属于我们时代已经相反，总有鲜活在我面前变得简单，少年狂飙就是现在，没有人能够阻挡我未来， Hip Hop 是无可替代的招牌， Homie 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一起开启竞速漂移狂欢，新手为你戴上胜利皇冠，属于我们时代已经相反，总有鲜活在我面前变得简单， 动山遮蔽双眼，不需要表面装点，别在乎那些短浅，真相早已名实多言，从不惧怕误解，因为我们自成一派，我会带着笑容和泪水，哪怕面临失败、 我们来为这个稍微年长一些的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所谓现在最红的男团啊 9% 冠军是蔡徐坤啊，现在最近是红的发紫，当然其他也是高流量，像陈立农、范丞丞啊、Justin 黄明昊、林彦俊、朱正廷、王子异，以及刚刚唱歌新生代的小鬼王林凯还有呢尤昌敬等等开创了男团新的格局哈。接下来我们看到最近榜上出现的还有一位这几年的新人，叫做 Jay Sean 他为魏如萱创作并且有幸演唱的 Friday 超展开呢，也曾经出现在我们的榜上哈。Jay Sean 呢曾经通过网络来发表作品，有一定的人气，不过呢是因为这个英文的名字真的还蛮难念的，就不懂我真的不敢开口来念，后来参加吴宗宪主持的综艺节目，是吴宗宪劝他改名叫街巷，没想到他接受了建议，首张专辑就叫做街巷，我们来听一下 Jay Sean 的别问我，别问很可怕，街巷街巷， 每天都想可以快点见到他拉他的手，知道的也是才是他的未接来电，来了好几通，等到我想着 baby 希望他马上就来，以为发现他的手机没带，太意外，总以为他会永远陪我一步一步 希望一切能重来，爱情真的变得像是公海。哦，太意外，总以为他会永远陪我一步一步慢慢走，总以为无聊当有趣的幽默只有他能懂。我不是他的菜，早该把手松开。哦， 真上的别问很可怕。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排在本周第六位的这个上榜六周的一首歌曲，叫做无关啊。周深呢是集技巧、美感、辨识度、争议于一身，符合现在新媒体传播的逻辑啊。因为有争议自然引来大众的关注，而好的作品是对负面消息最好的回击。我个人是很喜欢周深的 啊。不习惯渐渐成习惯，其中的悲欢该如何清算，从平凡到归于平凡，中间的绚烂总是短暂，装作与爱你无关，用眼不得安生换岁月的平凡，当初你的温暖还不曾走散，我不敢留下遗憾，装作与爱你无关，愿长夜的孤单换一生的牵绊，幸福你留下的每一寸余欢，把孤单当成习惯，下一站南辕还作伴，人未散青春却消散，命运的答案开始间 听到这是周深目前上榜的一首歌曲，叫做《无关》。对于像他这样靠选秀成名的新秀而言，最艰难的是反而是进入到歌坛之后，如果作品后期的乏力，新一波选秀比赛很容易把你盖过去，久而久之你当时的人气就像泡沫一般呢。所以呢，能够抓住好听的歌曲啊，能够夯实自己的这个基础是最最重要的，可这个谁又能够说得很清楚。张碧晨是很幸运的，这些年好声音拥抱 OST 留下了几首可圈可点的作品。本周听雪牌的第十节目最后听到的是他与杨宗纬带来这首超级经典的凉凉。听雪和凉凉都是谭旋写的歌，谢谢大家的收听。 入夜间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遥遥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雀歌经典永恒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千千雀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余云主持。 华巨城北京茶博会免费品原产地名茶，赏精美茶器具，看明星茶艺师，还有权威专家现场鉴宝，